经嗨了三天三夜，我现在的心情就在出轨的边缘。Oh yeah， 根本不可能喝醉，我还有再嗨三天三夜，我眼里的世界就像是一部卡通影片。Oh yeah， 加入我的行列。吃亏，谁也别想拒绝。 三天三夜，这三更半夜， 跳舞不要停歇。Oh yeah， 三天三夜，这三更半夜， 要不去跳音乐。 三天三夜，这三更半夜， 全身只剩汗水。 球的不睡新人，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 打造 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 空中不夜城 ，DJ 麦同学 回归日播。 7.4 空中不夜城， 空中不夜城。 来呗。 못한 태도 강렬한 몸에 쏙 가려진 볼륨은 두 배로 거침없이 지친 굳이 보진 않지 넌지 Black 하면 Pink 우린 예쁘장한 Savage 원하던지 놓고 뺐지 눈물에도 칼로 무배기 두 손엔 카디칼 패치 궁금하면 해봐 팩트 눈높인 꼭대기 물만한 물고기 좀 촉해 난 toxic 유혹해 I'm foxy 두 번 생각해 흔한 남들처럼 착한 척이 못하니까 착각하지 마 쉽게 웃어주는 건 날 위한 거야 아직은 잘 모르겠지 그저 원하면 test me 넌 불보듯이 뻔해 만만한 걸 원했다면 Always do I do what Hit you with that 뚜루뚜루 Girl, 조금 싫은 화가 누가 뭐라 하던 with a bass drop, it's another banger.

DJ 麦同学 回归日国 FM 97.4空中不夜城 Play 一整夜的好歌好曲，好听到 就是不想睡， 就是不想睡， 一想睡 就是不想睡， 睡 就是不想睡。 麦麦的空中不夜城。 Oh my god, 他一面就这么眼迷我 Oh my god, 他날마주쳐이게뭐야머리는엉망인데다상태가말이아니야노래척지나가죠내맘이방심할때마다불쑥나타나뒤 新人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 打造 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 空中不夜城 DJ 麦同学 回归日播。 感情易散，人心怕凉，不要等到花儿谢才想起花儿红，不要等到缘尽方留恋情浓。满目山河空念远，不如怜取眼前人。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站在这城市的寂静处，让一切喧嚣走远，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涧，

见面，我会把我的耳机分你一个，然后开启心动模式。我是麦麦，每晚零点到一点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空中不夜城。 Try again. 开心遇见你， 有空仲夏之夜，月亮抱着晚霞入睡时针，它在音乐的转动着一切，夜色很温柔，蝉鸣的宇宙，萤火虫想你的目光，好有愉快的速写。 You are always on my mind，睡着、yeah、我想写封信给你，摘去回忆和秘密，读收集眼睛的注意。 There's something about you， 海浪和潮汐，晴天或雨季，心碎与甜蜜，我想记录你是我的所有。